0217-0217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集千秋中医所长，汇万古养生之法，扬天地正气洪德，创健康长寿之理。自然孕育生命，生命源于自然，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。从现在开始，从我们自身开始，遵从自然健康法则，未病先防，以病防变的真理，认真呵护自己。生命由天赋，健康需有礼，健康有礼，造福百姓人家，健康有礼，有礼的健康。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《健康有礼》。 啊，我说你们救火去吧，坐自己坐着不动弹， 你都没去啊？ 没去，他就在那坐了。我说那说火上房不着忙的就说我呢， 真是哈。 你要啥事都心急火燎的，你说那能不作病吗？ 就是啊，总处于失衡的状态啊。 哎，就是什么事都踏实，什么事吧都心里有底，那你就是少得病啊，少作病。有的人没事没事老想着， 没事找事啊。 不是，他老想着有事儿。 嗯， 没病，老想着，哎呀，可别得病了、啊。这个心态怎么能好？ 嗯， 心情怎么能好？除掉我说的这个有益菌，还有刚才说那个外因，那也不是说全解决了。哎，你比方说，就说这个，运动，这个也不能排除。就是你说那个。就成天在那躺着也都能行，那不行。说什么叫活动活动？ 生命在运动、啊， 在运动。哎，你动一动，动一动，这个活血、舒筋、活络，它这是有道理的。这个调调阴，你这么一调，这个阳呢，你阴健康了，就是阳影响了，就影响阳了， 互相调节嘛。 它是相互调节。 对， 说怎么能你这阴好了，阳能调到阳？因为这个阳是寄托在你这阴上的， 对， 寄生在你这阴上的，它俩是相互依赖的。 嗯， 你这阴要出病了，它能健康吗？ 哦， 它也不健康。所以你呢，没事运动运动，活动活动。但是也有人排斥，说那乌龟哈、人就不动，人家能活1000多年， 就是 叫千年王八万年龟。他说人家不动，所以他说有人建议，就像乌龟一样。少动，别动， 静哈， 静，它是 静养生哈， 静养生能长寿，不对， 对，人和龟毕竟不一样、 不是， 对， 它不是不一样，那个乌龟呀、你看着它没动，它是内动， 内动， 你看它外边没动，它是内动，就像打坐似的， 哦， 打坐，你看是坐着，也是内动，乌龟，它的内动叫龟息， 龟息， 龟息。 哦， 哎，就像婴儿在母体里头， 这个道家有一个叫龟息法哈。 对， 哎， 这个婴儿在母体里头，那叫胎息。那你说在那母体里头不得憋死吗？那没憋死，那个叫胎息。龟息呢，它就是一种内功。 哦，也是一种养生之术哈。 也是养生之术。 嗯， 哎，说人呢也可以练。 哦， 练龟息，练胎息，练啥呢？就是呼吸慢，慢长寿，这个心跳快，呼吸快，这个就寿命短。 哦， 你等练到哈，多长时间才呼一下？你看这就不得了了。 哦， 哎， 这个好像跟我们这个人体的基础代谢有关哈。 对， 哎，为什么运动员的这个心率比我们常人要慢一些哈？据说呢，这个新陈代谢越快，人衰老就越快，可能跟这有关吧？ 对呀、这个我记不清了。呼吸快的，心跳快的，寿命都短。 对， 说明小鸟呼吸快， 对， 心跳快，寿命是多少？乌龟心跳是多少？呼吸一分钟多少？寿命是多少？这都是有规律的。所以吧，他练龟息呢，我也练过。但是我试过，但我没功夫。他那个吧，就是那个头啊插在水里头，看看你能挺多长时间。 憋气啊。 憋气。这个方法我大概没记住，我就反大概意思就在水里头开始练，坐在水里头练。你比方说我能憋30秒，练来练去呢就能挺住50秒，然后呢就变成1分钟了， 越来越长了， 时间越来越长，这呼吸缓慢，寿命就加长了。说练龟息法它是这么练的。那么想长寿，这也是一个综合的因素。其中你说我就不动弹，这不行。这个说打坐，你不动你就打坐，反正也是呆着，呆着你就坐，打一打坐，这个身体都有好处。这个都不能叫迷信。那么 动静结合， 动静结合。那讲治胃病，那拿啥治胃病？啥是胃病？为什么要治胃病？治胃病和治乙病有啥区别？啥都不知道，一问三不知。 对， 你看这个想健康，那就非常容易出事儿，那就只能烂头医。 对， 有病，有病那就烂头医，听谁说都有道理。那要如果就是我讲这个治胃病，那大家都听完了，你要觉得有道理，那你就要按我说的做。咱不能说100%，啥事都没有了，那不可能。但是绝大多数都能够不得急性病，没有急性病哪有慢性病？ 对， 他想得都得不着。这个长寿啊，这是人人梦寐以求的事儿。 就是呢，千百年来啊， 千百年来 从帝王将相啊到平民百姓， 这个越是条件好的，这个越想长寿。 就是， 但是千百年来谁也没有解决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讲八长，这个能不能长寿？一个是呢，微生态学已经告诉我们，如果人类能经常保持婴儿7天这个数量，人体内有益菌的数量是一生当中最多的时候。就是你国防军，你数量够，敌人才不敢进来。你就一个，你挡能挡住了成千上万的敌人吗？他多，婴儿7天达到100万亿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在不断的减少。老化死亡，所以人一老了，那个国防军老了，有益菌老了， 所以我们老年人特别需要补充它。 对啊，那我们这回知道道理了，明白了，就天天往里补呗。 对啊， 所以我们有国防军，强大国防军，它就安全了， 补缺补漏哈。 对啊，就是 补齐不足， 一个是抵挡敌人病菌病毒，一个是调我们的阴。 对， 你看就是怎么能经常保持婴儿7天，那个数量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们就得往里补。过去呢咱们不明白，说他不知道啥为阴啥为阳，怎么能阴阳平衡，过去他不知道，那今天我们知道了，知道了啥是阳，那我们就天天征兵，天天往里补， 对， 这个就能长寿， 多多益善啊。 这是微生态学啊讲的。那么李时珍在几百年之前，他呢对这个有益菌，那时候他看不见呢，不知道有益菌呢，他管它叫仙家酒，那个佛家呢管它叫醍醐， 就是发酵的一种饮料，当时 对，就是发酵一种发酵的食物， 食物 啊，它是液体的。你像馒头呢，那是固体的， 就是古时候的微生态， 之后微生态，但它不叫微生态。 对， 他管它叫仙家酒。那个李时珍他说，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。醍醐，啥为醍，啥为醐，有益菌为醐，发酵物为醐，酒为醍，合在一起为醍醐。所以李时珍就给这个微生态有益菌，就做了一首诗。这首诗我觉得又能这个充分的说明。它能让人延缓衰老， 它的妙用哈， 延长寿命， 就是李时珍对这个微生态的一个表述和见解哈。 对， 所以他总结吧。 他说仙家酒，仙家酒，两个葫芦盛一斗， 五行酿出真醍醐，不离人间处处有。丹田若是干枯石，咽下纵楼任枯朽。清晨和他一生余，返老还童天地久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他都没看见有义军是啥，他能把它做一首诗，把它比喻成像仙家酒一样。啥是仙家酒？仙家酿的酒，仙家酿的酒那是干啥的？就是长生不老。 对呀、 长生不老的酒。 他怎么称之为仙呢？ 对呀、不死为仙，称为仙家酒。五行酿出真醍醐。 这里边的五行指的是？ 他这五行之前我讲过，他说用五个步骤，五种方法，就是说这个醍醐啊，仙家酒，都是奶，一般来说牛奶，多是用牛奶，用羊奶的少，因为牛奶多，这个把牛奶呢就给它发酵，发酵以后呢，它就变成酸奶了，这个酸奶再把它做成奶酪，奶酪呢再做成生酥，生酥再把它加工成熟酥，最后呢把熟酥加工成醍醐。 这五行指的是五道制作程序， 五道程序， 工艺， 五行酿出真醍醐，就是最后它就变成醍醐了，不离人间处处有。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酸奶了哈， 那不是酸奶啊，那叫醍醐啊，那叫仙家酒啊， 和我们现在酸奶还不一样啊。 酸奶是第一步，你把那个奶自然发酵，它就变酸了，这是第一步。人家把这酸奶又进行了第二步加工， 又加工了， 又变成奶酪，奶酪人家也没说到这里为止了，又把它通过一个特殊工艺把它变成生酥，猪油茶那酥，把这生酥然后再加工成熟酥，最后把熟酥变成醍醐，变成仙家酒。 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技术了啊。 对呀、这不是今天在说什么微生态制剂，但我们今天还真的不明白了。 就是 呢，人家你看说李时珍在几百年前说不离人间处处有，那时候家家都有。要为啥我之前说呢？ 就那个时候就非常流行了， 那已经流行了。 就是啊， 那时候就已经有了，这个家家有，不离人间，那老百姓做的吗？ 就是啊， 是不是？处处有，就家家都有。但是那个时候他能做到这个醍醐，是不是？那咱们今天呢只能做到酸奶。 对呀、 奶酪。 就是啊， 这醍醐咋做，生熟咋做，熟熟咋做，往下 失传了哈， 就没有了。但是呢我说吧，不管他做出醍醐也好，做出仙家酒也好，他毕竟都是自然发酵，里头只有乳酸杆菌、醋酸杆菌、球菌、链球菌，唯独没有双歧杆菌。 技术有限哈， 有益菌，双歧乳酸杆菌 它也有作用， 醋酸杆菌它也有这个作用，但是它照那个双歧杆菌要差，与生俱来的不是乳酸杆菌，不是链球菌，是双歧杆菌，因为这个我查过大量的资料，所以他说呢，丹田若是干枯实， 这个丹田呢可能这指的就是元气啊。因为古时候这个讲究， 这个丹田不是元气，丹田吧就是这个小腹，小腹为丹田，也叫气海， 气海。 那么这个里头是干枯实，干枯是元气， 元气不足了， 元气不足了，元气没了，阳气没了， 从这也能看出来， 说那个小腹那个地方因为有益菌大量住在肠道里头，他在肠道里头，有益菌少了，就他没看到肠道里有。要说古代神就在这儿，所以说伟大就在这儿啊，他也没看见这菌是在哪， 就是 是不是菌？他说丹田若是干枯实，就是有益菌受酸害了， 所以 少了。 就是啊，所以我也觉得他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他也意识到这个有益菌就是元气了。 对呀、 是吧？ 他意识到了，他是元气，他是阳气，他是正气，所以他说。丹田若是干枯时，咽下纵楼任枯朽。他把这个纵楼，他本来是一种中草药，其实它不是中草药，它是有益菌，它活的，它看不见，看不见呢，它用中草药来比喻。咽下纵楼任枯朽， 你看， 就不干枯了。 这就是补充嘛， 就补充啊，滋润的润，是吧？ 任何你所说的这个补充有益菌如出一辙呀。 对，增兵 就是啊， 补充有益菌， 在李时珍看来是补充元气啊。 对，但他不懂得元气到底是啥， 对， 是不是？ 实际一回事， 就是他们那种感觉非常准， 就是。 完了，接下来他又说：“清晨喝上一生鱼，清晨 啊， 喝他一生鱼，返老还童，天地救。” 嗯， 这不就是健康长寿了吗？ 就是， 怎么才能长寿？这古人早都告诉我们了，李时珍那是神医呀、 就是 他已经告诉我们了， 那是伟大的实践家呀， 实践家呀， 亲自采药， 清晨每天你喝上他一杯，能返老还童， 就是啊，也就说明他有这个长寿的作用了，有延年益寿的功效了， 所以咱们今天呢，说喝了这个补充了有益菌，头发不掉了，白还能变黑，一般不容易理解呀，怎么你就那么有能力呢？ 实际李时珍早就知道了， 人家 早就验证了。 佛在2500年前，人家就说这个《大涅槃经》犹如醍醐，最上最妙。若能服之，病从其除。一切诸药悉入其中。你看， 看来这不是一。 你在2000多年前，那个佛经好啊，好到什么程度？犹如醍醐。那啥是醍醐啊？人在佛经里头搁上注解。就是把酸奶发酵变成奶酪，奶酪呢把牛奶发酵变成酸奶，酸奶呢再加工成奶酪，把奶酪呢再加工成生疏，生疏再加工成熟疏，最后变成醍醐。他说呢，这个最上最妙，他能把这个醍醐，就这个酸奶加工的东西称为最上最妙。 就是啊，通过这两首诗哈，一个是佛家，一个是医家的哈。 对呀、所以咱今天吧，怎么说也不明白。没有办法，我给他总结了九大功能，搞显微镜看见了，给大家往出放，让大家看，这个就是国防军，阳气、正气、元气，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了。 对呀、那么呢，这个古人佛家。都把它阐述了， 就是。 那么我呢，通过这么多年实践，我也给他编了一首诗， 总结了一下哈， 那么这首诗呢，我说的这个，健康长寿，菌为根， 菌为根嘛，这是根。 小小细菌妙如神， 108000亿哈， 内阴调节阴阳和，枯树开花又一村， 真是哈， 你看， 形象生动的，比喻出他的这个状 态。健康长寿，你不能离开菌呐、它是根，其他你一切都是次要的。 甚至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我们人类呀、就是从细菌演化而来的，真是我们的根呢。 这个咱还没考证， 没考证，但是有这种 说法，是不是细菌来的？ 有这种说法。 但是这个地球上第一个出现的生命就是细菌，不是人， 就是。 那人搁哪来的？最后 第一个生命形式哈， 就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就是细菌，这多少亿年了，所以健康长寿，菌是主要的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，离开这个主要的，那些次要的就没有用了， 那就是我们 就没意义了。 想追求健康长寿，就要以它为主哈， 以它为主， 其他为辅， 其他为辅、这个为辅的还不行，还不能没有，但是为辅的都解决了，为主的没有，没解决，那就没有用了，所以是菌为根，小小细菌妙如神， 妙如神 哈，这个能治胃病，能防病，能让你防变，以病防变，你看它有这么大作用啊，内阴调节。阴阳和，把整个内阴内环境都调节平衡了，阴阳就和了。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，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，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，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，都能做到胃病先防，以病防变。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，400-039-8055， 和谐了哈， 阴阳和和，阴阳平衡，就是啥病没有，就长寿了，枯树开花又一村，用李时珍的话说，返老还童天地救，那么大家就应该明白了， 对， 怎么才能长寿，用什么才能长寿？那通过我们讲呢，大家就知道，怎么去做。怎么去不得病，健康长寿。 返老还童，天地救， 这个功能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老年人哈。 对，就说体现在方方面面，真的是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，他虽然没看着，他知道有一种东西， 对， 这种东西吧，因为看不见才叫得气，看见了能叫气吗？ 就是 看见了该叫物了。 对， 就因为他看不见，那是什么东西看不见呢？是一种微量的营养，就是说各种维生素，微量元素，氨基酸、核酸、各种酶，这些东西用量是极其微少，但作用非常巨大。究竟是什么？没有显微镜，科学没到那个程度，始终也不知道是啥，但是中医呢早就感觉出来了，没有这个东西他就得病，那么呢他就管它叫营气，营养的营。那么这个营气究竟搁哪来，中医始终也不明白，但是他就知道身体没他不行，但他搁哪来他不知道。所以他说呢，这个营养血液对全身有个营养作用。他说营呢，营气在脉中，就这种物质啊在脉中，他管它叫精微物质，精微之气，但始终也说不清楚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们已经通过科学研究已经知道了，有维生素，各种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氨基酸、核酸，实际就是这些东西， 精华哈， 精华，那古代他没有办法，他不知道叫维生素，实际呢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氨基酸、核酸这些东西也是我们人给它起的名，不是这个宇宙一形成它的名字就有， 对， 所以它也是来源于无， 对， 是我们人发现了之后给它命名，就像细菌似的， 对， 实际它是个小生命，你叫细菌也行，你叫小动物也行， 对， 你叫小人国也行， 就是， 那这个东西呢也是我们人给它命的名，没有它人就得病，得这个病就好比人渴，你渴能也能渴死，没有它也能死，你看用量虽然很小，但是没有它它就不反应，所以我管它呢叫催化剂，科学现在承认它起催化作用，所以叫它催化剂。再进一步更形象的来比喻呢，就好比火花塞，它要不点火，不起催化作用，不起点火作用，这个汽油就不着，汽油不着就没有能量，它就没有动力，这个汽车就是死的， 必不可少的， 必不可少，只要这火花塞一点火，就这个小火星能把汽油点着了， 对， 点着了这个汽车就变成活的，就能跑了，它这个道理啊完全是一样的。 对， 最早呢发现维生素是西方，英国过去那海军呢它非常强大，它老航海，这个哥伦布哈，那在海上一走都走多少年，他后来呢就发现这个船员呢在海上就得一种病，这个病就是全身无力，你说他啥原因得的谁也不知道，就浑身无力，然后关节疼痛难忍，就是肌肉也疼，关节也疼，那牙花子、牙床肿胀，就是浑身出血，然后人呢慢慢的就死去了。你就这种病什么药都不好使，你是打针啊，你是吃药啊，你做什么手术啊都不行，后来有一次航海，又有十几个船员他们自己感觉已经没有希望了，因为得上这种病吧慢慢的就都死去了，所以这些船员呢就要求哈船长，你们就是别我们死了给我们扔到那个海里头，就说你趁我们没死之前呢，你先给我们放到一个荒岛上，路过一个小岛的时候你给我放在顶上，等你们这个航海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，把我们尸体装上 运回家乡， 给我们运回家乡，要不然在船上这走一圈都烂了，所以就得扔海里头。这些船员的要求就是别扔海里头，给我们放到那荒岛上，然后呢这个船长吧就明知道他们谁也活不了，得上这种病就活不了，就把他们就放在一个荒岛上了，等这个船远征回来以后，到荒岛去来取这十几个人尸体的时候，结果就发现这十几个人蓬头垢面呢、那胡子长多老长啊，那就是一瞅像野人似的，就往船上跑，那船上的人都吓一跳啊， 就是 就以为这些人都得死掉， 跑这些人什么人呢？结果一看呢，都是他们船员，他们不但没死，活得非常好。你说这下就发现不应该的事儿，应该死了，这是正常的。 就是 啊，但是没死呢，这不是奇迹吗？这不是出奇迹了吗？就问他们怎么活下来的。他说吧，就把他们放到荒岛上，他就等着死。但是没死，他饿呀，他也没想说留点粮食啥也都吃没了，他就吃那野果子，吃那野菜，吃了吃去，把这病吃好了。回去以后吧，那个医生就开始研究，这一研究就发现，就是在海上长时间航行没有蔬菜，就是说缺这些营气， 微量营养， 缺这些微量营养，蔬菜里头含有各种微量营养，他们在船上呢就老吃面包，吃点咸鱼，就是蔬菜里边那些个微量物质他们没有，时间长了，身体缺这个东西，就是火花塞不点火了，催化剂越来越少，不反应了，代谢紊乱，所以呢牙床出血，牙龈出血，整个呢浑身无力， 引发其他疾病， 就各种症状就全都出来了， 这也是个导火索哈。 这后来呢经过再进一步研究发现，缺少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氨基酸、核酸，就缺少这些个催化剂、营气。你看，这中医在几千年前就发现了， 这是构成人体生命的基本物质啊，基本元素。 因为这个英国呀，过去它海军非常强大，它航海技术在世界上它是一流的，它总在海上常年的 行程比较长 啊、航行，所以它每年呢就因为缺这些物质，导致它一年都能死十几万人，就那船员、海员， 巨大的伤亡啊！ 这个损失非常大， 就是 过去呢，打针也不好使，吃药也不好使，做手术也解决不了，怎么都解决不了，就把那个柠檬一吃上，简直就像灵丹妙药似的，立刻就好， 水果 一吃上就好，他们就觉得就出奇迹了，就把这个柠檬一吃上就出奇迹了，实际呢，这都不是奇迹，也不是灵丹妙药。他就缺这个东西，一补上他就恢复了。之前我讲那个就渴，你不知道是渴是水的问题，老给他这个吃那个吃的，他老也没解决水，结果把水一喝上好了，你渴死是吧？ 就对症了哈， 这个道理啊都是一样的。 对， 所以这个人体啊，这个小宇宙啊，这非常神奇，奥妙无穷， 真是啊！ 你看你不自知，你不明白，你总是用你的想象、主观意识。给这个药吃，给那个药吃，又打针又手术的，那你要是没把缺这个东西解决了，什么药也代替不了营气，就一个柠檬，那里边所有的维生素可能都含有了，简直就是灵丹妙药。 对， 它本来就这么简单的事儿。 那什么吃药要开刀手术的、 那它没用啊， 不解决问题， 你问题你没找着， 耽误事儿了， 病因不详， 就是 啊，你要说它非常复杂，它根本就不复杂，只是你没发现，你不知道它问题出在哪儿， 就是， 那你就往后蒙蒙，可不就复杂了咋的？如果你要知道了，它就缺维生素，就缺微量元素，就缺酶，那就一生窗户纸就非常简单了。 对， 当你要不知道的时候呢，就变成隔座山了，是吧？那隔成山，那可真是云山雾罩了。 所以你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哈，并不是说反对什么哈。只是说抓住问题的本质哈， 对，主要矛盾， 对， 就说你一定要找到它的因， 就是 你不知道它的因，你就没有方向，没有方向，你就没有办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， 对，就会做出错误的这个判断和选择， 就是无的放矢， 对， 你没有方向，你要采取啥措施？ 就是 你没有什么具体措施，你能解决什么问题？ 对呀、这问题是这个生命啊，这是不能含糊的。 是啊，你说这个对，因为你要是一个机器， 对， 没修好， 错就错了， 错就错了， 就是， 那就那么地了。这是一条命， 就是， 这一条生命，你没研究透，然后你又采取这个措施，又采取那个措施，最后人财两空， 就是， 人还没了，这个可是个重大问题。 所以你讲这事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。 是啊，所以这个通过英国的海员就发现，不是说所有的病都得靠药来治， 对， 一定要找到它的病因。针对性去解决， 就像口渴似的，你吃药吃什么样也不行啊。 那么现在就说回来了，就说疾病到底是搁哪来的，就这个问题搞不准搞不明白，给人治病那咋治？要想给人治病，那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得的，你什么都叫 病因复杂，不十分明确，这个就不好办，这个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那通过呢，我们讲这个治胃病，那我们呢说治胃病啥都不明白，就给人病能治好，那就叫治胃病，只能叫蒙人。所以讲治胃病，我们要把它分析透，来龙去脉，病因怎么形成，那我们针对这个因怎么解决。那通过呢之前我们这个描述，这个挖掘，在实践当中发现的这些问题，结合理论，理论再结合实践，说我们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？病因我们现在清楚了，已经非常清楚了，一个是敌我矛盾，一个是内部矛盾， 内外哈， 内外。敌我矛盾是什么？是病菌病毒引起的。 对， 这个不解决，这个外部矛盾，敌我矛盾不解决，这个是主要矛盾。 就是啊， 炎症、传染病、瘟疫都是它引起的，必须把它解决。 就80%以上的疾病都和它有关哈。 对呀、啊，那用啥解决？那我们说了，就是相生相克，不是药能解决的，一物降一物，自然生态平衡的办法，我们把主要矛盾解决了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是内部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阴出的问题。这个阴出的问题呢，就是阴阳平衡。那么这阴阳到底啥为阴，啥为阳？我们这个问题我们也找到了。 对， 几千年中医一直讲阴阳平衡，到底怎么平衡？那今天呢，通过这个两种细胞，一个呢46条染色体，一个1条染色体，两种生命组合相互调节、相互抑制、相互转化，这个阴阳问题也解决了， 维持生命的平衡， 这个整体机能，这个小宇宙的平衡， 对， 阴阳二气我们也解决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人为出现的问题，那我们也发现了。啥是人为出现的问题呢？就是这个营气，这个营气它本来是平衡的，只要在这个自然界里头，万事万物它都平衡。过去没有抗生素，阳气没破坏，所以呢，这个阳气啊，在体内它能够制造、合成、分泌各种微量营养。你比方说维生素，那古代知道啥叫维生素吗？知道怎么造吗？他根本就不知道啊。所以吧，这些东西造物主就宇宙大自然早都安排好了，就人体里头得需要多少种维生素。那咱们今天叫维生素，那造物主安排的时候，那宇宙安排的时候它没名。 对呀、 就这种物质它就给你搁上了， 都是人起的哈。 但是我们人起的，所以在有人类的时候，形成人的时候，这些问题一切都安排好了， 早就设计好了， 早就设计好了。那是定数， 就是 人体内必须得有这种物质。那这种物质搁哪来？不是天上掉馅饼往里掉进去的，是这个阳，这有益菌分泌的，有益菌的功能，分泌功能， 阴阳结合以后自然衍生的哈。 就是这一切，就像那个汽车似的，就每一个环节人都安排好了。 就是 他有一个环节没安排好，他走不了。 就是 就那一个火花塞没安排好，这汽车也走不了。一个齿轮没搁，他也走不了。所以人呢，就好比这么一架机器，它是一个整体。 对， 你缺一个环节，它开不动，开不了。那么呢，有了这有益菌，它就能够呢分泌各种氨基酸。这些氨基酸是它分泌的，不是说古代人就会造氨基酸，用科学的办法给人体补进来了。那人体缺氨基酸，那能行吗？是吧？那不行。它能呢，合成各种维生素。那古代不造维生素，那维生素搁哪来呀？那人怎么能活下来呀？ 就是， 你有益菌，它就给自己就合成了。它就不缺了，它就平衡，它还能合成各种微量元素。过去我在讲课的时候，我说这个有益菌呐、能合成微量元素，这个有的人呢就提出质疑， 不相信， 不相信 哦， 说微量元素啊不是有益菌合成的，那是土壤里的，土壤里头的微量元素，庄稼把它吸收了，完了我们人体啊吃这个粮食蔬菜，把微量元素补到体内了，要按他这么说吧，那维生素也不应该是有益菌合成的，也应该是土壤里的，庄稼吸收了，这个酶各种酶一切都应该是土壤里的， 庄稼吸收了回到我们人体，所以他这个说法吧，我认为也没有根据。但是呢我也拿不出证据证明他说那是对的。所以这些年我就不敢较真儿。但是呢这个后来我发现了有益菌，就是现在美国呀有一种那个检测微量元素的仪器，就是那个鄙仪，就那仪器非常简单，就是你这个水里头有没有维生素，有没有微量元素，它主要是针对微量元素，然后呢这个仪器查到水里头就显示出来了。一会儿呢我把它拿过来我做实验，那在做实验之前呢我还是先把这个事儿我先说明白了， 对， 说透了，就这些微量的营养它到底是起什么作用，我们的病到底搁哪来的。通过这个英国的航海海员证明缺维生素得了很多很多种病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松花江江水清，一览雨过春涛声，浪花叠锦绣湖明。为答谢新老朋友们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厚爱，我们将定于6月中旬开展吉林健康旅游活动。此次活动我们将征集50名新老朋友与我们相约吉林，品美食，赏美景，游松花湖，参观生产基地，畅游山水，置身花海，拥抱自然。即日起开始报名了，详情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，报名截止6月5日，名额有限，报名从速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缺维生素能得什么病呢？你看就现在已经研究出来的，现在管维生素呢叫维他命。 对， 什么叫维他命？叫维持生命的 物质， 物质叫维他命，已经上升到维护生命的。 对， 那你缺了它就要得病， 所以这叫维生素也是一个道理， 维持生命的元素。 对呀， 叫维生素。 就是 你看这个名字吧，它是跟这个作用，它俩都是 反映出它的重要性了。 哎，对，都是相互关联的。所以现在吧，就说缺 B 一，维生素有几十种吗？缺 B 一，人呢容易引起便秘、呕吐、四肢浮肿、得脚气、 对，口唇发炎 多了。那你说缺了维生素得这个病，你拿啥药能给治好呢？你啥药也不带把它治好的，你只有把它补回来才能好啊。 对， 就是说你渴，渴了拿啥药能把渴治好呢？ 就是， 那只有把水补回来，你不用治啊。 越治越偏了。 你治吧，可能把副作用治出来了。 没病的病给治出来哈。 这是 B 一，那 B 二呢？你要缺 B 二，角膜炎，手心呐、脚心呐有那个发热、烧灼感，这个病啊是跟缺维生素 B 二引起的。什么又呕吐啊，又是便秘啊。你不把它补回来，你拿啥药能把这个病治好呢？ 对， 当你病因要是不详的时候，一切都得靠药去治，这就很难治好了。你把它一补回来，它就不浮肿了，就不得脚气了。所以我说吧，你看这个脚气应该是真菌引起的，说眼角膜炎，眼角膜炎应该病菌引起啊。它有的叫无菌性炎症。 对， 那啥叫无菌性炎症？你缺物质引起的角膜炎，脚气，这叫无菌性的。那你这个你要是不知道，你拿有益菌给它附上，可能就没有把维生素 B2 直接补上来得快，就有菌性的无菌性的把这些问题都分清楚。你像缺 B6， 缺 B6 呢它也腹泻，那一般说腹泻是肠炎呢，那你就把那个有益菌一补上，把那病菌消灭了，肠炎不就好了吗？它这个炎呢它不是有菌性的，它是缺 B6 引起的腹泻。 病理不同哈， 它病理不同，你只有把 B6 补回来它就好了，它肠炎它自己就好了。所以呢你一缺 B6 它就什么腹泻呀、皮炎呐、整个神经系统疾病啊就出来了。所以我刚才讲了七心，就神经系统引起的疾病太多了，那和缺 B6 有没有关系呢？你不把 B6 补上，你就用这个种办法那种办法，它能好吗？它好不了，是吧？ 好也是好一时啊， 好一时。那缺 B 十二，有人皮肤为啥苍白？有的小孩就那个嘴唇发白，那个毛发吧又稀又黄，头发 就像贫血一样。 完了，精神版就整天吧精神不振， 无精打采。 无精打采。缺 B 十二也呕吐腹泻。你看有些人呕吐腹泻啊， 不完全是由病菌引起， 嗯， 不完全是。你像我之前我讲过，咱救助那小孩叫周月，那一般来说由病菌引起的结肠炎， 嗯， 伪膜性结肠炎、急性肠炎，超过半年的极少，他都一年多了，两年多了，他怎么就好得慢呢？也见效，但是就不能彻底。那是不是缺这些个物质也有关系？但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微量营养也给他补过，是不是他体内严重缺乏？ 哦， 不是一补，你像轻微的一补就好， 嗯， 特别严重的就一定要有个时间。说这个水滴能石穿，那水滴滴上几滴，你看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可是滴上三年五年，滴上三百年五百年，石头穿了，它有一个量变的问题， 对， 它能见好，一天比一天好，就说明呢它对症了， 嗯， 只不过呢它还没达到穿的程度， 对， 水滴也有能穿石的作用，就是时间短。 这严重缺乏呀，严重不足会引起这个严重的紊乱，这样的话呢会诱导很多疾病发生哈，不是一天两天的， 就是， 所以调也有个过程了，就哈， 就是你不把它补上，那个呕吐那个腹泻你拿啥药能治好？ 就是 它就是缺这个东西造成的， 嗯， 你像那维生素 A， 那一缺 A 谁都知道，缺维生素 A 夜盲症，那你不补 A 拿啥药能把夜盲症治好？ 嗯， 缺 A 那就干燥症，头发干、皮肤干、眼睛干、全身干，你不把它补上，你就吃药就把肝就治好了。它是缺物质，就像那汽车那个轴承，你都缺油。你缺油，你不上油，你往里浇水，你开刀手术，你啥它也不带把它整好的呀。你把这油一抹上，它就润滑了。这个道理啊，都是一样的。你看缺 A， 眼睛流泪，有的人就流泪，有的人不流泪。那流泪的可能他就和缺 A 有关系啊，有的有那个呼吸道感染，有的那神经错乱，就是那什么抑郁症啊、失眠呐、啊，你说和这个有没有关系？甲状腺机能亢进， 对， 都和缺 A 有关。 嗯， 有的免疫功能低下，这个都和身体缺催化剂、缺火花塞、 嗯， 缺营气、不反应，拿药咋治？所以这些病啊，到底怎么来的？这些东西要不搞清楚，不是是病都得搞药治。什么叫治胃病？把它搞清楚了，没事吧？就是我们平时我们懂道理了，我们就经常哎吃点这个水果，吃点蔬菜。 嗯， 那航海那海员，你别光吃面包咸鱼了。 嗯， 在出航海的时候，你多带点蔬菜。 嗯， 你多带点水果。 嗯， 你弄个冰箱，搁里头冻上。 嗯。 这就叫治胃病吗？ 对，什么叫营养丰富哈？实际上就指着这些，尤其是微量营养的这个均衡哈，充足。 那你懂道理了， 嗯， 没事吃个橘子，吃点柠檬，吃点蔬菜， 对， 这就叫治胃病呢。 嗯， 就是说海员得的那些病，浑身无力呀，要是这个牙龈出血呀， 嗯， 身体出血呀，他就不会死人了，他就不会这个症状那症状没有了。 嗯， 这就叫治胃病呢。 对， 就是我们。明白道理，病搁哪来的， 嗯，对，就防止因为这一块引发大的或者严重的疾病哈。 对呀，啊， 防病于未然， 你缺东西它肯定它要失衡的， 对， 它要失衡它就症状就要出来， 嗯， 出来你不知道搁哪来的， 嗯， 你就得拿药去治， 对， 你开刀啊，你手术啊，嗯，你解决不了， 而且会激化矛盾哈。 对呀，啊， 这个矛盾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，最后呢可能就引发一些突发一些急性病了，所以这个急性病的发生呢有方方面面的潜在的哈，啊，未知的一些很多原因， 我们把这所有的原因我们都给它分析出来， 对， 什么是主要的， 嗯， 什么是次要的， 嗯， 什么是外部的，什么是内部的， 对， 什么是自然的，什么是人为的， 嗯， 把这些东西都分清楚了， 嗯， 那我们就知道啥叫治胃病的， 嗯， 怎么治不得病的， 嗯， 怎么去防止得急性病的， 嗯， 怎么防止得慢性病的， 这真是哈，每个环节逐一梳理哈。 就是， 嗯， 你说微生态就调节肠胃， 嗯， 太肤浅了， 不全面哈， 是不是？那就太肤浅了。 对， 这个九大功能，中医在几千年前都知道， 嗯， 阴气主物质，阳气主功能，那我们就为啥不研究研究阳气到底有啥功能呢？你不研究它啥功能，你就给它治病，那能治了吗？ 嗯， 就是说，咱们这个整个人类， 嗯， 它是个小宇宙，它自然就是平衡的，它不应该就得这些病，它什么都不缺，因为这个宇宙 大自然在造人类的时候，这些问题已经全解决了，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把它又破坏了。 对，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个生命的出现的。 是啊，嗯，就是我们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， 光知道科学有好处，我们忘了科学它是个双刃剑，有时候它还有副作用。抗生素是科学，对人类做出过很大贡献，但是造抗生素的时候没有想到它还会把我们人体内的阳气给伤了。您中医早都说了，有伤阳气而病者不可治也， 打乱这种平衡了哈。 对呀、 自然平衡给打乱了。 但是我们把这句话忘了，光知道把抗生素造出来能消灭病菌，又没想到病菌产生抗药性了，还变成超级的了， 就是 阳气还给伤了，正气还给伤了，所以呢病菌病毒成精了，反而没有办法了，我们束手无策了。 而且这阳气一伤啊，它又影响到这个阳气的平衡了，没有制造阳气的来源了。 对呀、它不制造阳气了， 它这个影响啊是非常大的， 没有这个加工厂了， 就是呢 维生素几十种维生素合成数量不够了，不够这个催化剂，就像我说的做豆腐应该搁一小碗卤水，这一大缸豆汁才能变成豆腐，结果你搁一小酒盅，剩一小酒盅了，所以吧它就最终不成脑，没变成氨基酸，是个半成品，这就是不起作用，这个火花塞就点不了火，它就自然要失衡， 力度不够啊， 失衡它自然就来病，这道理就这么简单，这不是用药能解决的问题，说治胃病你就必须这些问题你都得找出来，就说呢 这差一个环节也不行， 这个阳气有益菌能合成各种维生素，不是科学造的维生素，古代没造不知道啥叫维生素，你能造维生素吗？它是自然合成的，你比方说那个维生素 C 缺了它伤口就不愈合，哪块碰破那牙龈老爱出血，那个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的时候不刷牙那个牙也经常出血，你刷是100%刷一次出一次血， 那是不是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啊，营养不良造成的，就缺少了， 肯定是有点感冒了就吃抗生素，大量吃抗生素，这个有益菌群被破坏了，制造的阳气就不够了， 对， 它肯定是，那现在怎么刷都不出血，为什么呢？我懂了，我天天补阳气， 不缺了， 补那个微生态制剂，往体内补有益菌，这一补补20来年，怎么使劲擦都不出血，刷牙怎么使劲刷都不出血，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均衡分泌的哈，不会超量，不会出现说你吃这个人为的补充这个维生素担心过量了引发副作用，这个不会哈。 我们人我们万物不自知，我们不知道体内维生素 A 缺多少， 就是 B 一缺多少 ，B 二缺多少 ，B 三缺多少，我们哪知道啊？ 就是有一种化验哈，在医学上，尤其是小儿，通过这个头发可以化验出微量元素的这个含量。具体是缺多少，但是这只能是一时啊，你总不能天天去化验的，它这个每天都会变化的，是吧？ 对呀、 所以只有这个天造的这个有益菌， 只有益菌它知道， 它知道， 因为它是阳，它跟你这阴呐、它俩是相互调节相互转化，怎么调节怎么转化，你缺啥我给你补啥， 而且缺多少它补多少， 你缺多少我给你造多少， 它不会超量， 我不给你造多了，我净给你造一种，就像我们人补维生素硒好，天天补硒， 就是啊， 那么几十种维生素、你就天天补硒，天天补 A， 天天补 D， 那些呢？ 对。 但说缺多少，你哪知道啊？ 而且你超量了会有副作用的。 补多了有副作用，补少了又不够。 不好掌握哈。 这不是我们解决的。人家的是自然解决的。那个老鼠不是我们要造老鼠药解决的，那是猫解决的。猫知道老鼠在哪，它是自然平衡的。 自然能解决，它就能自然掌握好这个量哈。 对呀。那猫也不能生太多那小猫了，那老鼠不够，还得饿死。它是自然平衡的。人你都不知道，你能整平衡吗？你解决不了平衡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缺维生素 C， 为什么有的糖尿病？糖尿病就是因为你这个代谢失衡，内分泌代谢紊乱。为什么紊乱？就是缺了这些东西。你缺这些东西，它当然不封口了。为啥碰破不爱封口啊？ 对， 是缺物质。你拿药能把这个病能治好，不封口的事你拿药能治好吗？ 对， 你把微量营养一补进来，它就自己就封口了。你截啥枝啊？截枝这是一个对人最大的伤害， 人两只脚截去了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为啥要给人截肢？不明白，你看不就是吗？那脚溃烂，他不知道因为啥原因溃烂，用截肢的办法，那能解决了吗？他是缺催化剂，他代谢紊乱，缺营气，缺火花塞，他不点火，你不往里补火花塞，是不是那汽油不着？你用啥招？你把那油箱都砸扁了，你把那轱辘给它卸下来， 就是 你卸它轱辘，你不给它补东西，你卸它轱辘，那不行，你给它一补上，它就封口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说那么多的糖尿病人，就是我说那个有一个老人，30多年的糖尿病，他就知道碰破就不封口，但是他不知道为啥不封口，所以他就总加小心，总加小心。你不能时时刻刻全能防住的。有一次把手指肚就切巴拉，他用任何药糖尿病那个晚期他都不好使。 那实践证明了这个原理哈， 一切用事实证明啊。 嗯， 你搞药能把它解决了吗？能把它代替的吗？你像那个缺维生素 D， 谁都知道那缺 D 啊，这个远古，远古症， 对， 治胃病不是要解决药治的问题，药是治已病的，这些东西吧都是治胃病的，你把它补上，它就不得病了，这就叫治胃病。 而且这一种呢，它能分解出很多几十种维生素啊。 像缺维生素 E，你缺 E 就四肢无力，爱出汗，老出大汗。那你说这个四肢无力，那肯定是缺东西，吃大鱼大肉，那里头也有营养，但是它远不如把维生素 E 直接一补上，不缺了，它就有劲儿了。 快点哈， 他就不出大汗了。那有时候缺维生素 K， 就出血不止，伤口不封口，血不凝固，缺维生素 K， 那你他这老出血，你给他吃啥药也不好使，你吃云南白药也没用。你把维生素 E 补上，他就不出血的，这就叫营气。他营气他不是这一种，就是糖尿病那么多并发症，那就是说营气出问题了。 对， 打胰岛素啊，你吃降糖药啊，只能是维次，越维次越厉害，最终就是一身并发症。不把这些东西补上来，它是很难好的。就是维生素，不是科学造的，你即使你造，你不能把所有的维生素全造出来，你不能把人体缺的所有的量你全测出来， 对， 你都不能测出来，你说你补多少，你都不知道缺多少，你补多少， 就是， 这就有问题，要自然平衡。人为不能平衡， 交给自然哈， 一切要回归自然，健康要回归自然 本源， 返璞归真。 对， 人力不能解决小宇宙自然平衡。我们说用科学的办法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，只有顺其自然，顺应自然，不能逆自然而行。微量元素也是这个问题，你缺微量元素它也得这些病。这些微量元素呢，它也起着代谢、调节、代谢的作用。维生素也起着调节、代谢作用。氨基酸也起着调节、代谢作用。 催生催化的作用。 对，酶也起着调节、代谢的作用。这些微量的营养，就是这个营气，它都是调节内分泌、代谢平衡的作用， 这也是至关重要的。 就是这个0.01%，决定你得不得病。你那99.9%，不决定你得不得病，只有0.01%才决定你得不得病。病搁哪来的？是搁这0.01%来的。你不把这0.01%解决，你什么药，你什么高科技没用。 这是健康的钥匙哈。 我们必须得知道外部矛盾，那是病菌病毒，这是主要矛盾，这是敌我矛盾。 对， 我们解决了内部矛盾，这个0.01%催化剂、火花塞、营气，那不解决，你靠啥科学能把这个平衡解决？平衡不解决，那病就自己就能好，它是没有道理。 所以这个治胃病啊，得内外兼顾啊，哈。 这个治胃病就是要解决这些个平衡问题，就是平衡。那么这个0.01%营气叫代谢平衡，内分泌平衡，神经系统平衡，免疫系统平衡，就这些个都平衡，你这个小宇宙才能正常运转。不平衡，它就要出偏，要跑偏。你跑偏一点都不行，就像这个地球似的，你离开轨道一点就要出问题。离太阳近点儿，